赛特传说震撼上演。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时段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今天第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周杰伦自导自演。 代表我会离去，你放心，我理解这游戏。我想了过的隐形人，是你最的缘分顺利，传说在战胜日中变成一首幻想曲，一边疯狂记录，一边最简单忘记，忘记， 忘记， 忘记， 忘记，你发脾气， 说你想的伤痕留在这里， 对不起， 要走个月光，等别再等你， 有明星。 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曲《自导自演》，最近周董呢好像呢《下课别走》呢非常火啊，但这首《自导自演》呢也算是他自己写词的巅峰吧，算是 杰伦冷门又好听单曲当中的前十位，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榜单的安排啊。 我以为你专门选择它是因为一打开的时候就有一个汽车鸣笛的声音。今天大家都回家了吗？有很多的朋友哈，现在已经踏上返程的路了。 我觉得你帮我做这个解释也还是挺好的，因为今天呢确实有很多人呢返程呢算是一个高峰期了啊，所以呢今天大家的这个收听的时候呢，我特别想知道大家追寻的年味在哪儿，所以呢一直想跟大家来做这样一个互动。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有很多人都感慨年味没有了，那么什么时刻和什么场景让你瞬间感觉到有过年的味道呢？ 这也是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大家都在分享说哈，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跟过年来讲区别不大，所以感觉年味越来越淡了。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追寻一下年味儿。哎，你觉得在什么样的瞬间突然感觉到了有过年的味道？可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来自于天气方面的相关的一些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C，今天依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气温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8°C左右，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 当然呢，只是空气比较干燥呢，森林的火险仍然处于橙色的预警当中，也请大家来注意防火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C，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是-4°C。最大相对湿度40%。 看到最高气温可以回升到8°C左右啊，整个人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前两天出门就冻得嗖嗖的都不敢抬头的那种感觉。 对，昨天中午我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哎，还有一种太阳洒在身上的暖意的感觉，我以为我是错觉，看来真的还是温度有所回升啊。 来看看来到了我们温暖大家庭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签到的前十位。 好， 第一名是子航，第二名我爱5G王超，第三名梁怡，第四名是神采奕奕，第五名是璇儿。 来看看第六名是 Say Goodbye， 第七名是宝儿，第八名 Shirley 海洋，Shirley 洋洋，第九名是小莹，第十名是刘金龙。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刚刚有问大家哈，都在感慨说年味没有了，什么样的瞬间突然感觉到了过年的味道？说句心里话，跟我们说一副对联啊，一句过年好，你就能感觉到说哎年回来了。 说的非常简单，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确实一下就戳中心的感觉。梅西说，只有呢过年的时候才能够感觉到北京。经过来了，交通也通畅了哈。 还有圆滚滚的松大鼠跟我们说，发年终奖啊，发完就过年了，所以发年终奖的时候特别能感觉到年味儿浓浓。我赞同你的观点， 你不光是发年终奖的时候能感觉到年味儿来了，估计感觉到荷包也要鼓胀了不少吧，对吧？ 还有爱我所爱也跟我们说，逛庙会和漫天的烟花啊，还有今年的这个北京是过年期间的五环以内还是禁放的哈，还是要再提醒大家的。 而且庙会呢，我们跟大家也说了好几次了哈，包括龙潭和这个地坛两大庙会呢，今年呢可能又会变成热点，所以请大家来持续来收听我们的早安音乐秀。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是，都感慨年味没有了，那是什么样的时刻和情景让你瞬间感觉到过年的味道？也本来我想说饺子，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们每到一个节气都要吃饺子。 就是一年到头总要吃那么几百回饺子吧。 对，就是饺子这事儿，看来现在已经不是过年的专属的意味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答案不是特别的新鲜，也请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最新鲜的答案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哈。今天呢我们的第二首歌曲来给大家听一听，来自于孟慧圆的小文艺范儿的感觉哈，她的这首单曲《爱让人烦恼》，可是我爱这个烦恼，来听听这首单曲。 到处晚归，太阳晒着你的背，我的天窗抬头远处更远亮，在身边，我却在你心坎里贴得紧啊。你捧着你醒来第一杯咖啡，我舌尖也碰到枯萎，你努力用大把耐心抚慰。 管汗水会哭泣，难免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啊，是茶叶可以放在浪漫里，看你怎么想距离这问题。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尽管总是你发起，躺在睡眠里。你不在我视线所及的范围，却是我心头的宝贝。越远越碰不着边的远方，越想朝着你的方向望，所以你无论走到哪，想念反而冲淡了苦涩。 Time is money and I won't let it waste. Away， 这是来自于 Chris Brown， 久违的 Chris Brown 带来的 Fine China， 13年的一首单曲啊。当然这首歌曲的封面就是五个汉字，精美的瓷器，把爱情比作 Fine China， 精美的瓷器。过年还不知道怎么和女孩子开口的男孩们，我觉得这就是 Chris Brown 教给你们的精髓了哈。 我们也可以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理解哈， Fine China， 和谐中国。快过年了。 是这样吗？ 来看一看哈，哪个瞬间让大家突然意识到了有过年的味道，很多朋友发来了，我觉得特别好玩。人说嘴不甜，说也许是年龄的增长，感觉不到各种过年的气息，只以为是放了个长假，没有小时候那种挂灯笼贴春联的雀跃了。而且感觉没有雪的年总少了些什么。 这话说得非常对，所以呢我们这不是一直也在想着北京什么时候能够下雪吗？毕竟瑞雪兆丰年，对不对？水妞说，每年春节前呢，我可爱的婆婆都会做很多好吃的年货啊，比如说蒸包子、炸鱼、炸丸子以及蒸肉，还有我们自己吃的，还有送给街坊四邻和好朋友的，家里满满当当的。一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就觉得春节到了，超温暖。 所以年味还是得自己创造一点哈。当然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无爱无忌王超给我们提供的答案。逛商场超市里面放的那个音乐，什么恭喜发财啊，好运来啊，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什么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啊，恭喜恭喜恭喜你。 对，中国娃那个组合的一个歌曲哈。 是，还有周四也跟我们说了，你看京城，我们街道上到处悬挂的红灯笼，而且是不同的样式，以及朋友圈里面有越来越多的人晒着红包，目测再过两天就是各种求敬业福的时候了。 对对对。 还有对门邻居张贴的亲手写的对联，以及家人的一句，哎，年夜饭想吃什么呀？其实走了很长的路，为了回家过年，年味已经近在咫尺了。 哇，我觉得这段话说的写得非常好哈、啊， 暖心， 几乎把所有的这种年味能够涵盖的部分全部都给说到了啊，确实很好啊。诗里阳说，竟然念错我的名字，年味是路上的车少了，晚出门十分钟，早到单位15分钟，因为不堵车了。哇，这个我觉得很幸福啊，是吧哈、啊？ 还有莫陶克先生也说了，今天起晚了，但是幸好路上也没有啥车了，所以很顺畅的可以到单位，这是大家感受到过年气息的感觉。 丁先生呢说的就比较有趣了，这时候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忠实的听众，现在在回家的路上还在听我们的节目，说现在感觉到过年的气氛，因为我在回家的路上。 哎，真幸福，有点拉仇恨哈，我们还在坚持上班。还有 Fruza 也说了，哎，这个习俗一再简化，我们就感觉到年味越来越淡了。但这些年呢，最让自己感觉到有年味的，就是春节的时候看到电视上返乡的壮观的人群。可能新时代的年味就是为家人团圆、亲人团圆而付出的这种努力。 对，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呢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年味的表达方式，也请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来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些年味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感觉，那什么是样的时刻和情景让你瞬间感觉到一种过年的味道哈。 我们再来看看狗年新春，市属的11家公园还有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开展一些新春祈福、花卉闹春、园林贺岁等四大类25项的新春游园活动，并且举办迎新春晒爆款、文创产品联展，还有冰雪游园会这些活动。 这次呢预计游客的总量呢将达到180万人次，游园的高峰呢是大年初三到初五。当然呢，市公园的管理中心也建议市民通过畅游公园的平台提前购买网络电子票，能够轻松的刷码入园哈。 我上次尝试过了，用这个畅游平台去买的畅游公园的平台哈，提前去买电子票确实非常方便，免去了排队之苦。 而且你看现在都能够刷二维码进场了，真的是生活的便捷度是不断的提高哈。 待会儿要不要刷个二维码送我个红包 啊？是这样吗？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解忧杂货店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吧。 只是喧嚣还萦绕在耳边，男人来到沙发上打着哈欠，唠叨着生活的柴米油盐，他却挂满了笑脸，安抚着男人的抱怨。就像解忧杂货店陈列商品任挑选，不管的工作都疲倦，用温柔就能化解。这样的解忧杂货店一生只为他营业，不管是下雨或晴天也不会停歇。点燃一根烟，受够了还是人老人怨，他用尽了最美的青春容颜， 再见，遗憾在时光里走远，就像街有杂货店，尝尽了苦辣酸甜，这份情始终没改变，可惜它一切的缘，这样的街有杂货店，一生只为它营业，无论是下雨或晴天也不会停歇。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赵翔宇的解忧杂货店啊，这是电影二次初恋的主题单曲。看来这个解忧杂货店的主题已经深入人心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解忧杂货店的主题曲？ 不是，它是一首叫做解忧杂货店的主题曲啊。 但是它是电影二次初恋的主题曲。 对， 他们是玩我们吗？ 咱们俩是在做这个口部操吗？哈， 绕口令哈。 是哈。 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什么时候你感觉到浓浓的年味儿？小静同学呢发来了征求有缘人的帖子，说春节对我来说就是大年初二那天才真正感觉到，因为那天我生日。 啊， 有没有同日生的加个微信吧，借我们早秀的平台找个有缘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有缘人找到哈，但是你找到了我。 他找到 我就是大年初二生。 你就是大年初二生的吗？ 对，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就是春节大年初二这天才真正感觉到，因为借着过年的气息，全家人可以帮你一起庆祝生日，特别的幸福 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就会过另外一个生日，因为那天大家虽然会一起帮我过生日，但大家其实更沉浸在这种过年的氛围当中，有点没空搭理我吧。 那你觉得他们就是在过年是吧？ 对啊对啊，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哈。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一种时刻跟情景让你瞬间感觉到过年的味道，来告诉我们哈。 嗯，那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仁义的话剧，叫做我爱桃花，十号开始再次登陆了仁义的实验剧场。这部剧呢其实是探讨人自身的情感困惑和生存状态。 嗯， 所以现在呢也是一票难求的状态。 对，当然呢我爱桃花呢拥有北京人艺、龙马社、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以及哈尔滨的话剧院等多个版本，自从2003年首演以来呢已经在国内外演出了数百场。北京人艺版呢在保持了邹静之语言剧本化的这样一种诗意的表达的结构之下呢，用舞台转动配合古典音乐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唯美的意境啊。 嗯，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也是伴随着大家很多年的回家路了。 嗯， 因为他有很多的过年期间不得不听的好歌， 恭喜发财。但今天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最新单曲《千帆散尽的感觉》，来听到的是刘德华的《解开》，来看一看他对人生的理解以及那些豁达的淡然的感受方式。 用了勇气打破远山，用过了每个岁月去往返观看着世界，变化在每秒间，成功可毁于一旦，沉亦看淡，浮亦看淡，尘俗间用爱解开盼的相处在这空间，遇上少少冲击就当是当下，求放下是难，能放下是惊叹，你会有满意的两餐。虽知道现在开心最好，无需更好，昨天归于天数，明天不必退缩，今天心中有数。过错附上账单，犯错了你要记住，每次减紧记莫再贪，

望世界，在耳边汇聚。 来自于郭顶的一首单曲《微微》，跟其他的遗珠之憾的歌手或者是乐队来比起来呢，郭顶就是流行的超前主义，他的音乐呢现在得到很多人的追捧和力挺，应该来说是有原因的啊。来听听他十年前的这首歌曲，应该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好了，7:35，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在早上来陪伴您这个欢乐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是静瑜。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都在感慨年味没有了。那是什么样的时间跟情景让你瞬间觉得感觉到过年的味道呢？我觉得年味没有，对我来说啊，这个是忽然发现北京的这个车上，哎，怎么大街上都没有什么车了。 这才是有年味儿的感觉、 啊、这是一种有年味儿的感觉吗？ 就是可能首都的功能慢慢削弱了一点，然后就是老北京城回来了、啊、特别就像下过一场雪以后的故宫，你才会觉得说好像突然就是老北京的感觉 啊。雪后的故宫感觉更有味道或者更有气氛一点点哈。 在路上2018也跟我们说，哎，提到年味儿哈，还是去奶奶家，感觉大家一起玩玩牌，玩玩麻将，小孩子们放鞭炮，包红包，看春晚，一起包饺子，过12点，这都是大家能够体会到年味儿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去奶奶家去奶奶家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去亲戚家或者去奶奶家这才叫过年，因为如果自己在家的话感觉这个年过得非常孤单哈，这种感觉。 但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新的民俗，比如说也不能叫做民俗了吧、 嗯、 因为年前呢很多的公司啊单位啊会举办自己的年会， 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年味临近的一种表现、 嗯、 特别是每到临近的时候，我的很多的朋友包括呢有我们的听众张健今天也说，今天我要主持我们单位的联欢会第一次见这么大场面，有点小紧张，传授点经验呗。 对，那作为 为这个特别会主持，的这个， 真是不好意思，这怎么敢当的？来，我教教你。 对，来，你来教教大家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拿手绝活，好不好？ 其实是当时我们刚入学的时候，老师就有教过我们说，哎呀，太紧张怎么办？老师说，没关系，你就当台下的人都是大白菜 啊，合着别人在菜地主持是吧？ 其实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就是说你别把这事儿吧，真当一特别大的事儿，特别是像这种单位的联欢会啊，其实台下坐的人你都熟，都认识，都是好朋友。 对， 真把他们当白菜的话，白菜不会给你回应的。但像这种联欢会的性质，其实你多跟台下的人交流互动，也别担心什么说错话呀，或者说流程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好玩放松就可以了。 哎，有道理，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当时有。也有一个老前辈给我传授的经验，就是你如果怕盯着台下人的眼睛的话， 他们帮当马铃薯， 不是你盯着两个人眼睛中间那个部分，知道吧，就好一点点，就盯着空气那个部分就会好一点啊。 其实现在就是说，哎，咱们这种的人就是转移注意力，但其实就是还是说你要跟大家真交流、真互动、真沟通，别怕就好。 对，你看每个人呢碰到的一些困境都不一样，张健呢是碰到第一次来主持单位的联欢会，但是你看如果有朱玉在前的一部作品，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这种作品的时候，有个人让你写世上只有爸爸好，你能写得出来吗？赵英俊就写出来了哈。 对，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赵英俊演唱的歌曲世上只有爸爸好，这也是给大年初一上映的合家欢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演唱的主题曲。最近呢也是发布了一个趣味版的 MV， 想到了之前那个大王叫我来巡山哈，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当然呢我们也说到了啊，赵英俊呢这次也是化身光头强，将影片当中的父子情的事娓娓道来。当然MV 当中还解锁了光头强父子之间的相处故事，照应现实当中很多爸爸和孩子的相处模式，在新春之际呢也是唤起了很多人对亲子关系的特别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赵英俊的世上只有爸爸好。 没那么多微笑，也没那么多拥抱，跌倒要自己爬起来，玩具要自己找，有那么多工作，有那么多烦恼，还是觉得这世界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长得比他高，才 上只有爸爸好。 说起来也挺难为赵英俊的，就是还非得写出这样一个命题作文，就是世上只有爸爸好。 但我觉得他写的很贴切，包括其实你仔细听里面的一些歌词，他写着教你什么是尊严，怎么样去抵御烦恼。包括听完这首歌之后，他的洗脑指数我觉得不亚于之前的大王叫我来巡山。 对， 我刚刚拼命的回想了一下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怎么唱来着， 已经想不起来了是吧？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呀、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是他跟他 的 也差不多是一样的， 是不是一 样的，对吧？而且呢里面有一句词就是长大了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话，他长大了以后才知道父亲背负了有多少的这种责任感。 对，感受到父爱如山、春节到来了，回家也带着自己的爸爸去看看电影吧。今年呢央视电影频道也给观众准备了大量的影片，大年初一到十五晚间黄金档安排了年度最具影响力、票房超强、明星齐聚的22部首播院线大片。我觉得这对我爸就非常适合，他是一个非常不愿意去电影院的人 啊。是这样吗？ 他觉得人多，对，他就喜欢窝在家里。 但你爸没有爱看电影对吧？ 所以像比如说建军大业啊、空天猎啊、密战、妖猫传、奇门遁甲、羞羞的铁拳、重返狼群、娇猪传等等，这些题材还有多元的风格都可以在今年大年初一到十五晚间的黄金档看得到。 当然呢初一到初六晚间的第一时段的黄金段呢是喜剧大片的现映，羞羞的铁拳、大闹天竺以及缝纫机乐队、父子雄兵、降魔传、欢乐喜剧人等影片将播出。而初一到初六呢第二黄金段的史上最强动作电影的影片档将播出的是建军大业、空天猎、妖猫传、密战、奇门遁甲、绣春刀等影片哈。当然呢这些影片我觉得大家都还是非常非常喜闻乐见或者是关注的哈。 对，而且春节假期还特别安排了像速度与激情8、功夫熊猫3、星际穿越这些引进的大片，大家也可以通过电视来看电影。 当然呢通过电视看电影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不过如果给我的话，我还是愿意那两天特别乐呵乐呵的去电影院里来看一看当天来上映的一些电影啊，一定也是非常好看的。好了，稍后欢迎继续锁定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的，是你怎么看待励志的书籍呢？ 看再多，那都是别人的人生。 好的，是同样是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有时候会嫉妒，有的时候会崇拜？ 远的崇拜，近的嫉妒，够不着的崇拜，够得着的嫉妒，有利于冲突的嫉妒，没利于冲突的崇拜。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血色浪漫尽在西铁营万达，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亲朋好友来叙旧，吃喝玩乐忙不停，开瓶 real 助助兴，扫码还有红包领，开瓶 real 助助兴，红包中奖100%， real 鸡尾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came to have a party, open up the Bacardi, feeling so hot tamale. Boy, I need to watch me, so what's it gonna be? Bubble taking me higher, I'm lifted and I like it.Boy, you got me inspired. Maybe come and get it if you really feel the need. Come on, my night. No stress, no fights. I'm leaving it all behind. No tears, no time to cry. Just making my mind. baby, come and get it, let me give you what you need. It's a special occasion, maybe the mental passion. Of course, for celebration, I ain't gonna let nobody drum about the need. 什么叫做再次带来的新鲜感？来，刚才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在05年当时的回归呢，做 It's Like That 啊、当时觉得还挺惊艳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好像现在每天都在听这种 EDM 的这种风格，忽然听一下当时这种 R&B 高潮时期的这个 It's Just Like That， 我觉得还是挺有新鲜感的啊，对于耳朵来说。 毕竟13年过去了，这超前超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对，没错哈。 但是好听哈，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追寻一下年味儿，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互动，让你瞬间感觉到过年的味道是什么时候。爱鱼飞猫，哎呀，这句话说特别对，他说、年味儿就是我的行李箱啊，每年都是一样的，高高的放置在储物柜上，静静的躺一年，什么时候拿下来塞满行李拉着奔向车站，那就是要过年了。 哇，我说这个意象感非常好啊。如果、 我觉得他一定小学的时候作文就是得高分， 我觉得他应该去写歌词的感觉，就是以行李箱的这种视角来看待整个这一年的一种变迁哈，这感觉非常有意思哈。 还有咪咪Miko 也跟我们说，哎呀，家在北京自带春节加班体制、我特别能理解，就家在北京这些同事 可怜哈。 对，每年到过节的时候，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人需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 是没错， 那个时候他们就义不容辞的站起来了，就是哎，我家在北京，好了，那你先回去吧，就其实我也被这么照顾了很多年，所以说我也特别的感谢他们哈。 对，要感谢一下这个春节仍然坚守在岗位上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小耳朵们啊。当然呢、同时呢，我觉得你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种庙会的资讯哈、有空的话可以去逛逛庙会，我觉得能感受一下在家在北京的这种幸福跟温暖哈。 除了去逛庙会呢，其实除了窝在家里看一些大片儿，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翻拍剧的选择。那在1月20号，新神雕侠侣英雄传的导演蒋家俊，他表示再接再厉，要开拍金庸射雕三部曲当中最具偶像气质的倚天屠龙记了。 对，我们来看看倚天屠龙记。2月7号呢，新射雕英雄传呢监制的最新的新绝代双骄呢是举行了开机仪式，而3月初优酷呢将开播光线版的新笑傲江湖。此外呢，2018年还有神雕侠侣、鹿鼎记、平宗侠影以及九月莺飞等十多部改编于这个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等人的经典武侠作品将通过翻拍的形式再度搬上银幕。我在想哇，怎么感觉好有几年感觉武侠剧有点沉寂，怎么今年感觉突然扎堆又冒了出来哈， 就又井喷了哈，有十多部这种经典武侠作品通过翻拍的形式再度搬上银幕。市场对于这种翻拍经典武侠剧突然信心爆棚，但是不知道大家对于再看武侠剧还没有以前的兴趣呢。 那我觉得应该是有的，总归是有一个比较的嘛，对不对哈？原来的老的经典呢总会给人带来一些经久难忘的回忆，所以呢重新翻拍我想也是借助这些 IP 再次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来听到的是夜风里的玫瑰，来自于水木年华。 夜风里的玫瑰，你从哪里来？今夜里的笑容

来自于赵薇的恰恰爱，这首歌曲算是冷门吗？因为曲风还是挺复古的 funky。 昨天有个朋友说呢，这是他们初三的小分队的联络单曲，但曲风我觉得还挺时髦的哈。 嗯，这已经不能用时髦来形容，要用复古来形容了。 好久没听到一个词叫时髦是吧？ 时髦这个词就已经很复古了。 对，很复古的感觉。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鬼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那天呢，还有人跟我说这个最近呢觉得好像过得很匆匆，没有什么时间去打年货。前两天我们也分享过这样一个话题哈，就是年货你准备储备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嗯， 哎，我今天忽然想到了，年味儿实际上在打年货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能够得到体现了哈。 是我们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都说年味儿越来越淡了，那么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时刻和情景让你瞬间感觉到了有过年的味道。 嗯，什么样的时刻跟情景你先说一下吧，什么样的时刻跟情景 啊？你问我吗？ 对啊， 时刻跟情景啊。 说得太正式是吧，一下还想不起来哈。 就是其实年味儿体现在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就是一家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每年我们家里人都会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 嗯， 就是因为晚上的时候大家吃完年夜饭，我会先帮我妈收拾，然后呢我们家都是特别麻利的人，赶快把碗什么的洗一洗啊，然后一家人摆好桌那个瓜子儿，然后那花生糖啊水果啊摆满一桌子，一家人都躺在那儿悠悠闲闲的开始欣赏。 躺在那儿，这个 词。对，躺在那儿。 对， 对啊， 就我们家沙发床都躺一排。 对， 就那一年突然感觉到说，哦，合家团聚其实就是最舒服的年味。 刚才听你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摆瓜子儿这个过程都这么有仪式感哈。 嗯 啊，看这个春晚呢应该也是一种这个体现年味的方法了哈。啊，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刚才说到的匆匆踏上匆匆归家的列车，上车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就已经开始过年了。 嗯，还有像刚刚爱玉飞猫也说了，拉上行李箱的那一刻就觉得说现在哎是年味最浓的时刻。 嗯， 他也跟我们说现在签到可以进前100名就是年味啊。 啊， 因为我们后花园当中早起的虫儿都已经从后花园赶路回家了。 对啊，那天好像有一位朋友是在回家过程当中签了一下到，然后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进前10名。对，今天说到了打进前100名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哈。啊，当然呢我觉得过年回家的时候看春晚相声应该是大家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已经连续2年在长假期间与观众见面的相声大联欢呢，今年春节也将如期而至。这一次呢将增加影视戏剧演员的跨界的创新形式。啊，在演员阵容方面呢，潘长江、张凯丽、李琦、芳芳、郑恺等演员都将登上相声的舞台。 嗯，其实大家今年会发现哈，语言类节目是备受关注的，包括像昨天我们北京电台刚刚给大家结束的这个新春大联欢的春节特别的节目。 对， 这次呢他们的新春相声大联欢当中，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阵容之外，还有杨毅、杨少华、李菁、侯振鹏、曹随风这些相声演员也不拘泥于说相声这个主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融入了更多的喜剧综艺的元素和效果。 对，2018年的新春相声大联欢呢将于正月初二在央视综艺频道来播出。啊，对语言类节目特别喜欢的朋友的话，不妨来看看啊。 我们是相亲相爱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山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破，衬衫衣有点难，我就设计有多丑，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上家教头写双家重获自由，曾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 我们是想飞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装饰好吃又美的花香，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

来自 Katy Perry Part of Me， 来自他的2012年的空降单曲，相比现在呢更喜欢那个时候的水果姐的这种单曲，直接而有力量。今天我们看来是要把复古来进行到底了哈。 有什么瞬间让你突然感觉到年味儿特别浓呢？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哎、 来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小宇宙说，每年赶集买对联年货讨价还价都可有意思了，跟老爸老妈还有奶奶去赶自集都是年味儿，是和平常逛超市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讨价还价这四个字用的好哈，就是能这个讨价还价当中感觉到浓浓的年味儿。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我每次买东西的时候基本别人给一个价格我就 OK 就行，不 OK 我就走人的感觉。 你这一定要带着妈妈或者姨妈去买我小的时候买瓜子别人都塞两颗糖，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开心 啊。你看还是长得可爱的小女孩有用是不是、啊、 哎呀开心开心。还有没有名字也说，每一年呢我觉得是单位宣布放假的那一天、 嗯、 年味是最重的时 刻。我在想你们单位还需要宣布放假吗？那一天那不是都是大家都是统一那一天吗？ 就是到了那个节点的时候、 啊、 想着说哎明天不用上班了就特别开心。然而呢现在还在上班的路上，不过没有关系啊，有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是 Lotus Blue 说，和家人一起看春晚直到新年倒计时，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下楼放鞭炮，最有年味儿。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太小了，所以呢我爸就先给我吹了一小堆的气球，让我在院里踩气球听响，好好欢乐哈。 嗯，其实过年好多就是跟着爸爸后面去做一些过年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小宇宙也说，每年我爸都等我擦玻璃，还有就是赶集、 嗯、 你不能想象啊，就是那个集市上有多少人，人挤人特别多，但是大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很开心。 对，大家的这种笑容呢都是这个欢天喜地的啊，所以呢也请大家继续来保持住自己对年味的这种期待。反正呢还要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心情会一直延续到除夕或者甚至到新年吧哈。 对，包括明霞也跟我们说，去超市买年货呀，当你把好几个购物车都堆得满满当当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觉得年味儿已经出来了。 对，但是我估计出门排队的时候就会有点烦，因为所有人都是堆得满满当当的哈。 就过年确实哈，这个超市排队是挺着急的一件事情。 是，好，继续来看一下2018年的昌平旅游一卡通呢，在春节前夕也面世了啊。2018年的昌平旅游一卡通呢，包含了17家景区的免费的门票，比如说中国航空博物馆、北方国际设计厂博物馆以及北京后花园的风景区、虎峪自然风景区等等等等哈。这次呢年卡呢是增加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项目，也请大家来持续关注一下。 对，除了这些项目之外，还有昌平的10家星级酒店，最低拿到这张卡您就可以享受4折的优惠折扣。 嗯， 但这张卡呢只限本人无限次的使用，年卡只限进入景区的大门，不包含其他的一些二次的收费项目，所以需要注意一下。 嗯，反正呢这个使用期限呢还是一直会持续到今年的这个12月31号，所以如果你办了的话，过年期间去昌平玩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嗯，潇潇刚跟我们说，他觉得过年最重要的就是陪奶奶晒太阳， 哎， 听奶奶说说以前的事情。 对， 感觉每一年虽然跟自己的奶奶爸爸妈妈待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少，但是陪他们聊聊天就是年味最重的时刻。 对，所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如果不知道谁倾听你的话，赶快把你的心事来告诉他。 一个想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

来自于梁咏琪的《搬家》。歌里虽然唱得好，但是我问了所有的搬家公司，他们都不愿意将我搬家到对方的心里，怎么办哈？ 这是所有搬家公司帮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努力了， 只有自己去搬东西了哈。好了啊，8:3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最近呢，大家都迷上了一些小游戏，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在跟进啊，从早期的这个跳一跳到最近的这个远行的蛙儿子啊， 对，旅行青蛙，包括之前的时候旅行青蛙大火了之后，很多人去下载，结果发现有一个山寨版的。下载下来之后发现是青蛙版跳一跳， 青蛙跳一跳其实也蛮符合的，因为青蛙很能跳嘛， 而且二合一哈、啊、做的也是挺厉害。 对，当然呢，最近呢，这个微信呢在正式上线了跳一跳的多人模式，而且呢在微信页面当中点击跳一跳进去之后，用户可以在主页的开始游戏的按钮下方找到多人模式，房主可以选择三个等级的游戏难度， 太棒了。你知道之前每次都是我们等八班等到周一的时候凌晨它更新， 对， 赶快去给自己刷一个很高的记录然后再睡觉、嗯、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体验。多人模式呢像是一种接力模式，在游戏当中呢，所有的玩家呢一次进行一次跳跃，每次跳跃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但是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进行操作的话，或者是摔下平台就会被淘汰。 对，坚持到最后的玩家就是这个局游戏的第一名。 嗯， 我觉得可能跳一跳最近大家热情稍有衰减吧， 嗯， 所以这次提供了这个开始游戏的多人接力模式以后，相信又会掀起新一波的热潮。 是，当然呢，旅行青蛙的如果是也把这个联机的结果拿过来的话，那我估计就是会出现两个蛙妈盯着空荡的房间互相交换这个蛙儿子的明信片，来交换一下育儿经啊。 哎，就多人模式的话就甩明信片，我甩两张三张要不齐 扑克牌的感觉哈、啊、 看看谁的蛙儿子寄回来的牌比较多吧。 OK， 人间的青草地只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布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是让人感动流泪，也是停止制造伤悲，都答对。爱是为好朋友解围，也是为陌生人破费，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可付出的汗水，爱小王子的蔷薇，爱绿竹山的兄弟姐妹，爱所有青山绿水，爱所有难忘约会，爱上对爱的体会，只有 love 最美，它会坚持最安全的堡垒，什么比 love 更美，美在只要有心都会学会，不用什么职位，只要用心体会，爱让每人都有机会。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Dirty looks from your mother, never seen you in a dress that color, no. It's a special occasion, not invited but I'm glad I made it. Oh, let me apologize, I'm I'll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Got love, I don't wanna lose. I'm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I'm begging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at peac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Can we talk for a moment? Got these feelings that I'm tired of holding on. Wasn't trying to get wasted. I needed more than three or four to say this, so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na lose. I'm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I'm begging you. I've been thinking out loud all day. Don't let me down. Can't live without my babe. If you wanna leave, but I think it's easier if you let me be. You should come and see me, girl. Just think about it, girl. You should know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yeah. I know you into diamonds. I can tell you everything defining you. But I'm like, hey. 好，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Maroon 5 以及 A Boogie Wait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Wait。 Damn， 最近呢好像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啊， Instagram 当中的动态全部都是这首歌，还号召大家要听歌的时候花式抖腿，大腿带动小腿。 嗯，但提到 Instagram 啊，昨天刚刚看到一条消息，就是麦当劳说他们要送一个巨无霸的汉堡戒指。 啊，真的吗？ 而且这个是只送不卖，打造的这个戒指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搜看。真的是一个就像巨无霸汉堡一样的戒指。 是的，他们这次呢是由珠宝设计师这个 Natalie 来设计的一款叫做布灵麦克的戒指。你听人家的名字啊，布灵是吧，灵感呢是取自于他们的巨无霸汉堡。这款戒指呢是由七枚小戒指组成的，用 18K 的玫瑰金、白金、黄金和宝石来代表汉堡当中的生菜、牛肉和酱料。这怎么感觉有杀鸡焉用砍牛刀的感觉啊？ 真的做出来之后你会觉得说活灵活现，怎么会有一个戒指这么像汉堡呢？就戴在指头上会忍不住啃一口吧。 对， 但是这个戒指是只送不卖的，这是为了麦当劳庆祝他们巨无霸汉堡50周年到来特地做了这样的活动。没想到我这么爱吃的巨无霸汉堡已经50岁了。 对，已经50年的沉淀了50周年的这个巨无霸汉堡，你还敢咬下去吗？而里面还有里面还有宝石或者钻石之类的布灵布灵的东西。 对，他们是要在社交网络上去回复一段文字，就讲你跟汉堡之间的一些文案。 嗯， 最后呢公司会选择一枚，就是一位幸运的朋友把这枚戒指送给他。 嗯， 虽然说我很想要，觉得很可爱，但想了想觉得不行，不能中。 嗯， 万一别人看到了说，哎，你这戒指好别致啊啊，我吃汉堡送的，多丢人呢。 在守望，神的旨意是否已抵达？就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心空山岁月流转，每一颗心 来自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歌曲 Lights 啊，现在呢是8:53了，我们今天的 照常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哈。今天天气比较晴好，但是气温呢将进一步回升到8度。夏天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说到这个消息了哈。 嗯，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的扩散条件整体是比较好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所以大家春节交通出行回家会比较方便一些。 嗯， 但是今年的降水偏少，细菌容易存活，同时气温上升，细菌也开始活跃起来，而且冬天人们都缺乏运动，不怎么喜欢动，都喜欢窝着。 对， 所以冬春交替的时候也是大家这个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特别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如感冒啊、流行性感冒、发烧这些疾病的困扰。 对，这两天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整个呢我觉得干燥的天气呢是比较容易让滋生细菌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防寒保暖，千万不要感冒了。马上要过年了嘛，用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和身心去迎接一下新年的到来，是不是哈？ 还要提醒您的是，目前我们还是处在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当中， 嗯， 外出都还要杜绝一切的野外用火。 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来自于早安音乐秀的所有的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吧， 拜拜。 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这个世界完全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这个世界完全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Oh, oh no no，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百胜送送送，2月9至14日，精选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胜吧！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400-678-6888， 开启我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玉